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二章，银器和蛋白石第四十三集。 一刹那间，哈利有些犹豫，他好像很难对麦格教授推心置腹，而邓布利多尽管在许多方面令人生畏，却似乎不太可能对某个想法嗤之以鼻，不管这个想法多么荒唐离奇。然而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没有功夫考虑是否会遭到嘲笑了。 我认为是德拉克马尔夫给了凯蒂那条项链，教授。 站在他一侧的罗恩尴尬地揉着鼻子，站在他另一侧的赫敏把脚在地上滑来滑去，似乎巴不得跟哈利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波特。 麦格教授惊愕地停顿了一下，说道： 你有证据吗？ 没有。 哈利说。 但是。 他把那天跟踪马尔福到铂金伯克店，偷听到他和铂金之间的那段对话告诉了麦格教授。他说完后，麦格教授显得有点迷惑。 马尔福把一件东西拿到铂金伯克店去修理？ 不，教授，他只是要铂金告诉他怎么修理一件东西，并没有把他带去。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同时还买了一件东西，我认为就是那条项链。 你看见马尔福离开商店时拿着那样一个包裹？ 不，教授，他叫铂金替他保存在店里。 可是哈利， 赫敏打断了他的话。 铂金问他是不是想把东西拿走，马尔福说不， 因为他不想碰那东西，这还用说吗？ 哈利生气地说。 他的原话是：我拿着它走在街上像什么话？ 赫敏说。 是啊，他拿着一条项链确实会显得很傻。 罗恩插嘴说。 哦，罗恩。 赫敏绝望地说。 项链肯定是包起来的，他用不着碰到它，而且很容易藏在斗篷内侧的口袋里，没有人会看得见。我认为他保存在铂金伯克店里的那件东西要么体积很大，要么会发出很响的动静。他知道如果带着那东西在街上走，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 他不让哈利有机会打断他，只顾大声地往下说。 我向铂金打听过那条项链，记得吗？当时我走进店里想弄清马尔福要他保存什么，我看见项链还在呢。铂金告诉了我项链的价钱，并没有说已经卖出去了。 嘿，你做得太显眼了，他五秒钟内就发现了你想干什么，自然不会告诉你了。而且马尔福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 够了。 赫敏刚想张嘴反驳，麦格教授就气呼呼地说道。 波特，感谢你告诉我这些，但我们不能因为马尔福先生光顾过那家可能卖出这条项链的商店就随随便便地指责他。去过那家商店的可能有好几百人。 我也是这么说的。 罗恩嘟囔道。 而且今年我们加强了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我不相信那条项链会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进入这所学校。 可是 还有一点。 麦格教授以一种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马尔福先生今天没有去霍格莫德村。 哈利呆呆地望着他，顿时泄了气。 你怎么知道的，教授？ 因为他在我这里关禁闭呢，他已经接连两次没有完成变形课的作业。好了，波特，感谢你把你的怀疑告诉了我。 他大步从他们身边走过。 但是我现在要去医院看看凯蒂·贝尔，祝你们愉快。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一言不发地挨个从他身边走了出去。哈利很生罗恩和赫敏的气，因为他们跟麦格站在一边。不过当他俩开始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时，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加入了进去。 那么你们认为凯蒂要把那条项链交给谁呢？ 他们上楼去公共休息室时，罗恩问道。 只有天知道了。 赫敏说。 不过不管那个人是谁，这次都是侥幸逃脱，只要打开那个包裹，就肯定会碰到项链。 许多人都有可能。 哈利说。 邓布利多，狮子图巴不得摆脱他呢，他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或者斯拉格霍恩，邓布利多认为 伏地魔很想把他拉过去。现在他们看到他站到了邓布利多一边，肯定很不高兴。或者 是你。 赫敏很焦虑地说。 不可能。 哈利说。 要是那样的话，凯蒂只要在路上转个身，直接交给我就行了，不是吗？从三把扫帚出来后，我就一直走在他后面。费尔奇对每个进出霍格沃茨的人都要搜查一番。凯蒂在校外把包裹交给我，不是要明智的多吗？我不明白，马尔福为什么要叫他把项链带进城堡。 哈利，马尔福不在霍格莫德村。 赫敏说。他无奈地跺着脚。 那他肯定还有一个同谋。 哈利说。 克拉布或高尔。对了，说不定是另一个食死徒。现在马尔福肯定有一大堆比克拉布和高尔更像样的哥们了，因为他已经加入。 罗恩和赫敏交换了一个目光，显然是说跟他争论没用。 杏仁鸡羹。 赫敏果断地说。这时他们已经来到胖夫人跟前。肖像向前旋开，放他们进了公共休息室。休息室里挤满了人，弥漫着湿衣服的气味。由于天气恶劣，许多人似乎都提早从霍格莫德村回来了。不过人们并没有惊慌的窃窃私语，做出各种猜测。看来凯蒂惨遭厄运的消息还没有传开。 仔细想想，这次下手其实安排的并不巧妙。 罗恩大大咧咧地把一个一年级同学从火边一把好椅子上赶开，自己坐了下来。 那个魔咒连城堡的大门都没能进入，这种安排可不能算万无一失。 你说的对。 赫敏说着，用脚把罗恩从椅子上赶走，让那个一年级同学重新坐了下来。 这确实不是一个很周密的计划。 马尔福什么时候算得上世界一流的思想家了？ 哈利问。罗恩和赫敏都没有理睬他。